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 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人们

学会飞行。夜空洒满了星星，但几颗会落地。我飞行，带你坠落之际，很靠近，还听见呼吸。对不起，我却没捉紧你。 紧你，你不在。